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OK， 歡迎各位又嚟到舊市好啲嗱，咁啊頭先 off mic 有 問 PM， 喂， 原來真係好有問 PM， 喂，講翻先，頭先有位誒呢個債友啦啊，就 Alan， 佢就俾咗三個靚女呢個舊相，咁啊左邊應該係 Alice 啦，係嘛？ 最細一個， 最細一個，咁跟住我係中意中間嗰個多啲嘅，咁啊嗰個另外右邊我都其實三個都中意，多謝曬先啦，咁啊見到後邊兩個身影咧，佢阿媽同佢阿爸啦咁後邊，咁其實嗰日我仲記得嘅，佢呢幅相影嗰陣時咧，我就唔喺香港，我就去咗玩嘅，咁啊冇睇到回歸。咁好似好大雨嗰次係嘛？ 係落好大雨。 哦，好淒涼啊！睇完佢片，即係我而家睇翻都用眼濕濕嘅。 嚇、啊！哇！ 少少㗎，即係點解咧？佢嗰個感受咧，即係你即係我哋就諗到點解一個人真係人去茶涼嘅、嗯，大佬得翻阿陳方生喺度淋住啊，成咁你即係擔住當然啦，把遮。但係睇到嗰個情景咧，係幾即係香港係幾無情嘅喺嗰剎那，我個感覺。 我覺得係，亦都係因為咧，當時共產黨嘅宣傳好成功嘅、啊，我覺得喺回歸前，即係1997年之前嗰幾年咧，成日拿住新機場啊，又、話用曬我哋香港人啲錢啦、啊，其中一個就是陳佐義啦，福利快車嘅車毀人亡。我心諗，如果你香港人有良知，你望翻轉頭，當日如果唔起機場，香港而家嗰個發展會係點咧？十大工程啊，講緊唔係就係機場啦。包括埋機場鐵路，包括 當然啦，一套噶嘛，成套配套。 三號幹線全套嘅嘢，香港最後一個大規模嘅建設，其實就係喺十大工程，就係、是、魏逸順嗰陣時喺六 玫瑰園嗰、那個 六四之後推出嚟，係嘛？當時有幾多盲毛喺香港嘅盲毛 一齊， 亦都好似係附和我哋上一代就話將啲黃金帶翻去祖家一樣啦，就係話頂你彭定康冇咁好死嘅，梗係要嘥曬我哋啲錢。我話點解香港個社會一路墮落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咩咧？人雲亦雲， 誒冇錯。喂嗱，正如好似前嗰排前嘅幾年高鐵起高鐵事件，咁、我身邊有啲朋友都反對起高鐵，佢唔係贊成起高鐵，佢話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俾人哋 isolate 啦，咁即係會咩嗰叫做 邊緣化。 咁我通常咁同佢講喎，喂，其實真係等於以色列啫嘛。佢咪啱咯，周圍周邊國家都係穆斯林 Muslim 嘅，咁啊邊緣咗佢，咁佢咪醫學，咪呢個科技啊、醫學啊、軍事啊，全部都係世界一等一。 我話都白痴嘅，香港從來都係一個 trading port， 就係大英帝國一開始， 我就要與眾不同啊嘛， 就係要攞香港嚟做一個貿易中心。香港嘅食四方飯， 冇錯， 其實幾樣嘢嘅啫，人流、物流、資金流， 冇錯， 唔係淨係面向中國、面向全世界。英國佬攞香港嗰陣時候，的而且確係想面向中國。但係當法國， 但係而家我哋調翻轉啦嘛，咁我哋面向全世界啦嘛。 當阿老毛揸旗之後咧，閉關鎖國嗰陣時咧、香港嘅戰略地位改變咗。呢、這個唔係英國人嘅計劃裏邊，計劃裏邊佢諗住咧就中國一路經濟發展咧，香港嘅發達。咁結果咧就變咗我哋自力更生啦，就去咗搞世界工廠。香港從來唔係有製造業嘅以前， 冇， 好似澳門咁做下火柴啊、曬下鹹魚啊嗰啲咁嘅嘢啫嘛。 交花玩具 是到49年之後，嗰啲、 okay， 紡織佬走落嚟啦。 49年， 大陸嗰啲紡織佬上海佬走 落嚟。 即係我哋佢咁嘅嗱，即係我哋就做個製又做個製衣廠啦。咁佢其實咧喺70年代初期暴動，所謂暴動口啊。咁、所以咧呢次咧，我又睇到一次工聯會，因為我咪出咗篇文咧，就關於話工聯會話暴動啊，就因為佢哋咁啊嗱 階級鬥爭嘛。 家陣好啦。嗱，有個問題啦，佢咧就想借呢個意嚟講咧，如果我哋呢班人瓜埋咧，佢可以咁樣講。 我梗係啦，你會信？ 因為點解咧？事實上啊，我哋唔好否認就係暴動之後，香港改變好大。 第一，當時嘅工人問題點樣解決？膠花廠，因為大陸60年代尾開始，72年出現大逃港。 嗯， 當時民兵喺深圳邊界。請示周恩來是不是掃射那些 身邊有本小說出咗嘅《大逃港》叫做，係咪掃射偷渡嗰啲人？周恩來落命令話唔好掃，有得佢哋走。嗰度一路嚟到之後，抵累政策，即係好似而家去歐洲啲難民咁啊，攞即入市區就即攞身份證，即刻去新蒲崗翻工。 係， 咁你諗下嗰陣時，香港嘅世界工廠就係咁嚟。當然你話好多廉價勞工。 冇錯， 亦都個勞資關係唔係咁好，因為係一個難民社會啊！你記住，工聯會而家係歪曲事實係咩咧？就話英國人瘋狂壓迫，關乜嘢事？ 壓迫期， 你每日係十幾萬人咁樣湧入嚟，住到去萬山遍野、鑽石山啊嗰啲木屋，我屋企一望出去就係獅子山腳嚟嘅。嗰啲木屋大佬全部都係木屋嚟嘅。 其實當時我六九年開始做童工啦，咁啊，其實嗰個時候咧，就等於我哋前大約二十年東莞咁樣。 啊，而家冇 一模一樣噶。嗱，點解咁樣？我咁樣講咧，其實即係我唔係得罪啲上海佬啊，係嘛？因為上海佬、潮州佬嚟到香港就好做生意。係。咁我識得利用呢樣嘢咧，就點咧？就我哋即係知道你啲人等揾嘢做， 等嘢等個工作， 唔好餓死。好啦，咁佢漸漸咧就開始梗係越嚟越叻啊，攞 quota 啊，攞剩啊，牛仔褲啊 quota。咁其實一變咗一段時間咧，就大陸開放咧，先咁樣走嘅啫嘛。佢一路係發展緊，但係人工一路飆升嘅時間咧，香港係開始嗰個應付唔到嗰個行 業。喂，其實歷史係重演嘅。你睇翻大陸咧，而家咧啲製造業都開始萎縮緊啦。 因為佢個勞工成本 貴，勞工成本貴咩？五保一金啊，即係你知。 係 啊。嗱呢啲咁嘅，其實你請一個人10,000蚊嘅，其實你可能咧，你要俾多5,000至6,000蚊嘅嗰啲五保一金嘅嘢。喂，其實你成本唔，我老實實，我啲朋友都已經將一啲 IT。喂，俾咗啲印度啊、越南啊，人哋都識做㗎。 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台灣啫嘛。咁我啲台灣朋友都講，而家大佬嗱嗱先要走，趁呢一輪要走㗎啦。你呢輪唔走咧，你就一敗塗地。因為而家大家點樣都你話越南佬做唔到乜到，佢搬緊越南啊，搬緊柬埔寨佬，搬緊佢台灣，佢都要走。 喂，好簡單啊，你跟住美國佬就得啦。美國佬同越南揸手，你就跟住。 誒，緬甸啦， 同緬甸揸手 係啦。 你要記住，南韓、日本、新加坡、越南，唔係新加坡、台灣， 係 四小龍裏邊。 就是、當年 其實全部都係跟住美國佬。 咁好似而家電單車唔知係 日本雅馬哈搬翻 過來啦。咁點解搬過來咧？原來咧，我睇個網喺個網度講過咧，係兩個原因。第一就係話品質啦。但係原來佢話電單車廠嘅人工。 貴啊！ 貴過又貴唔貴管嘅，但係如果按照嗰個計埋運費，計埋同埋嗰個聲譽咧，佢寧願翻去日本。 佢冇咗嗰個優勢啦嘛， 冇優勢。 China 已經係啊，冇咗個優勢。 冇優勢。 做家電都係噶，而家寧願翻返日本做啊。所以你見到有啲電飯煲係咩叫 Japan 嘅？ 所以咧， 而家大部分咧，而家 又講翻，又講翻少少政治嘢啦。咁點解阿蔡英文即係如無意外就出年就一定係 台灣總統 執政噶啦？台灣總統啦。咁而家佢有兩條路。俾佢走啦！點解中國佬到而家未講嗰句嘢？嗱，我即係大家留意啊！我唔敢稱自己台灣專家，但係我就每日都睇住個台灣電視嘅。 嗯， 中國佬到而家都冇講嗰句嘢，冇鬧過蔡英文一句。係呢次去日本就話佢唔應該日本。點解咧？因為佢哋知道蔡英文咧，其實蔡英文呢個人咧係好早同大陸交手嘅一個嚟嘅。佢好早已經係陸委會嘅啊委員。其實最認識佢係邊個咧？就係、是、習近平。因為習近平係福建省嘅書委嘅省嘅書委，呢條靚妹咧嗰次跟啲人過去做，咁佢就噏得出啊蔡英文嘅名嘅。因為其實好啦，咁啊講翻蔡英文點解而家即係再講翻少少就係頭先講美日嘅問題。而家台灣就係、是要靠難聽美日就係想嚟擊大陸佬啊嘛，想而家好喺台灣設廠啊嘛，日本將直接將啲牌子賣俾佢啊，而家已經傾緊。 唔係，同埋佢而家喺東南亞，因為同中國個競爭太犀利，高鐵啊，所以佢而家變咗重新將啲廠搬去東南亞。 係啊，係冇錯， 佢唔係就搬翻日本啊，日本製造嘅嘢，而家好多係馬來西亞嘅。 因為其實佢計個成本啦，可能咧啊，我都有個 topic 想即係遲啲講下就係、是、機械人。其實機械人嗰個世代咧係嚟緊會真係嚟緊㗎啦，即係我自己都接觸好多呢啲，我都係有從事呢類咁嘅嘢。我話俾你知。既然你一班人，如果你工資同埋個質素個唔穩定，仲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得閒有個消防區長過嚟問你，今天吃飯啊？嚇、 嗯 啊，我們怎麼講完兩句，跟住你就明㗎啦。哦，明白。 你咁你其實你咁計落條數，我不如喺佢自己度做。 不過我驚離題啫。不過講俾你聽啊， 揾集 點點解你講到消防咧，我又即係恕我大膽咗，我係交流過幫佢哋。你知唔知真正救真正消防咧？嗰啲人唔使救火嘅，嗰啲係負責睇防火嘅啫，嗰啲係收錢嘅。即係個大，即係可能 你講大陸， 因為話我衰格啦，講得即係大陸，即係大陸就係咁嘅。即係嗰啲救火咧，就係武警部隊。 咁而家香港仲守住。 咁佢武警部隊咧，佢好多就嗰啲窮鄉僻壤啊，就冇嘢做 啦。嗰啲 咁就翻去就入武警部，武警部咧俾份人工佢。 好，讀到網友啲嘢啦。阿添話咧，當日咧喺冰球花園咧睇住阿彭定康架彭督架車駛出嚟，哇！雨咩雨加泪，哇咁犀利啊！滴咩滴滴雨点仿佛似流、 有啲激动嘅，因为我睇到，因为仲有讲翻咧，佢阿樊定康走嘅时间咧，佢嗰个副官系我哋阿 Sir 嚟噶，惩教处派噶。我揾一集会讲翻，讲惩教处讲啲，即系点解港督嗰个副官唔系一定消防都得噶？记住， 纪律部队， 纪律部队佢 系警察嚟， 系唔系警察嘅？但系咧，佢就系有差唔多做阿頭嚟㗎。 哦，因為佢嘅所有 security 嗰啲 ，security 係佢阿頭 㗎嘛。喂，我撐開少少啦，講另一個題目啦。 係啊， 頭先我講嘅啊，太平紳士 真係原來我有眼不識泰山嘅。原來我在座嘅左上面就係太平紳士。喂，其實太平紳士嗱，好多即係網友可能未必知咩叫太平紳士，即係大約知啦 ，JP 係嘛？誒係嘛？ 其實英國嘅制度 ，Justice of Peace，OK。 咁其實。是啲咩？ 係 啲乜嘢嚟嘅咧？咁開阿細良，不你兩個講講啦 嚇。啊，細良講， 其實佢就好簡單，因為咧佢就要防止咧，因為英國嘅制度咧，佢有好多嘅嘢咧係從限制嘅皇權開始嘅。 嗯。 咁咧就防止有權力嘅人咧去濫用。咁所以咧就揾一班叫做佢哋叫做紳士。 紳士。 Gentry class。咁好多 gentry class 唔一定係資本家添嘅， 係 可能 學者， 學者或者係一啲有成就嘅人， 嗯，有名望啦嚇， 就行使一公共權力就去監察嗰個嘅政府啊。咁咧以前咧，我記得六十年代咧，就直情係有呢個叫 JP court 嘅審案嘅，大明紳士啊， 但係有冇法定權力㗎？ 有，佢係專係審嗰啲阻街啊、嗰啲小販啊、嗰啲咁嘅嘢嘅，即係一啲輕微嘅案件啊。就不是刑事，即是那些搶東西啊、劫殺啊那些。咁咧就另外一樣嘢就是所謂巡視監獄的制度咧，亦都係咧希望有個體制外的人咧，係去一個 ombudsman 咁樣。其實佢有好多呢啲 built-in 嘅 system 喺度嘅。中國以前就叫做冤情大事啊， 有 咩暗殺事啊。 佢因為嗱，就講翻巡監獄嗰度咧，以前咧。立法會議員啦，乜都入唔到監房噶嘛， 因為佢係即係好似 因為當時全國權唔係個權係俾咗 JP 噶嘛，咁後期漸漸就多咗同 Obersman 啊細良講，開始好多啲所謂申訴機構開始伸手入， 可以立法會申訴， 係啦，可以開始伸手啦。咁而家咪少人提 JP visit 咯，咁 JP visit 有噶，到而家仲有噶兩我哋。即係啲環頭兩個禮拜會有一個一 大批紳士， 咁你哋咪係啊係啦，係咪真係有你會咁走出嚟講？ 有。 咁啲投訴咩啊？多數投訴咩啊？伙食唔好啊，俾人 乜都有嘅， 冬季咁樣 嗱，其實咧，即係我嘅經驗咧，投訴得紳士嘅咧，就唔係講一般嘢嘅，好多時咧都係譬如陳德章食物鏈嗰啲 食物， 其實佢應該見過 JP 嘅。 我估冇噶， 唔係佢見過嘅。 見過 嗱，仲有一個制度咧，就係唔係一定要去巡嘅，係有權要求見 JP 嘅。 可以， 你記住， 事先同個 事先係啊， 即係懲教處嘅。 你都試過噶嘛嗰陣時？ 有，佢就會話俾你聽嗱，今日譬如因為赤柱係最多嘅， 係啊，赤柱 因為刑期最長 ，cap A 我哋叫做 係啦， 甲級犯， 甲級犯 cap A， 咁咧就好多時都唔會離開噶啦。 同埋佢會要求見某個 JP 嘅， 就會有。越耐嗰啲越無聊咧，就會玩啲好細微嘅嘢嘅。其實 咁，但係有時咧，個監獄嘅改變咧，就由佢度嗰度嚟嘅。嗱，我舉一個好大家都覺得好無聊、好笑嘅嘢就係FM 收音機。 嗯， 你知唔知監房有 FM 收音機咧？係1990年嘅事嚟嘅。 係 咁啊，當時咧有個鬼佬咧叫做 Michael East 啊，我記得，我好記得佢名字，我成日東仔，佢Michael East， 佢就冇嘢揸人嘅，佢就揸人冇收音機聽。因為我哋以前監房收音就 AM 啊嘛， 咁你 AM 收音機咧， 聽嚟聽去嗰幾個， 唔係啊，接收核突啊，你一轉翻個就收唔到。咁佢就話點解你唔可以有 FM 收音機咧？咁啊，新師會一次嚟佢都見一次，都係講呢個問題嘅。 結果幾多次搞掂？ 都唔係有我唔知有邊位紳士係好專程同佢， 但佢個制度好完善嘅。佢、啊、通常咁啊，佢見完你之後咧，你要決定係咪 follow up 嘅。如果你話要 follow up 咧，懲教處嘅人唔可以 say no 嘅。 咁嗰陣時你去巡嗰陣時，有冇試過有啲人即係同你申冤啊？ 有。 咁賴大嘢係咩嚟噶？ 咩乜嘢類型都有嘅。嗱，有啲就係咩咧？如果係嗰啲有精神病嘅監倉咧，就最多嘅。因為嗰啲咧就係佢有啲係obsess 係啲好偏執狂嘅人咧，係佢就會話啊，佢又針對我，咁我問誒點樣針對你啊咁樣，佢就會話誒嗰日佢又唔同我打招呼啊嗰啲， 佢又冇問候我喎、啊、 我嗰個好實質嘅例子咧就係、是我喺喺秘魯監獄啊，2005年嗰時咧我就2006年咁我就整一個新廚房啊，咁、我開頭我唔知道係原來 JP 要叫整喎。因為佢嚟巡咧，啊呢位阿 Sir 真係犀利，佢睇到個廚房好落後，我唔知佢咩專業。 你知唔知啊？我哋而家仲係要去食個飯食嗰啲嘢 嘅，係啊， 喺個廚房嗰度煮好擺喺度嗰陣時攞嚟食㗎。 喂，即係呢個制度都幾， 即係話大佬，我哋食得落嘅，佢哋食得落。 其實我哋連後生，即係而家後期就唔覺得 新鮮。即係呢個英治文明嘅， 唔係新鮮不味。你知唔知以前我哋僆仔嘅時間咧？紳士係個權大到好大嘅，屋企申請電話 啊， 都有揾紳士嘅，人事唔係啊，佢有一揾咗紳士咧，你就唔使寫嘢噶啦， 係咪啊？係啊，申請電話宣誓啊， 唔係啊，即係 而家大亨西啊， 可以幫人宣誓。 而家你去大亨西平，唔係佢直情係有權係監誓官嚟噶嘛， 係啊， 佢監誓官嚟噶嘛，幫人宣誓。而家大亨西平民屋宇嗰啲啊，嗰啲叫紳士樓啊，你知唔知啊？唔係你個寶個老豆話得事噶。嗰時要個紳士擔保， 推薦 佢住㗎。係 啊， 你要揾紳士， 因為佢唔係房委會㗎， 所以佢就係、是，所以佢紳士樓。啊，你問翻佢哋喺度住嗰啲人就知，即係我哋而家講咗幾十年前，就嗰陣時紳士嘅制度咧，而家但係而家啲新界人好中意喎。 哦，佢哋最中意，中意啲咩金紙經銀紙經。 係話呢明唔明？ 總之大陸佬嗰啲學翻出去，佢唔中意喎。 嗱，點解？即係我又超然少少講超然。 我成日覺得新界佬，新界佬最親英嘅， 用咗最係嗱。點解到而家都唔取消JP 呢樣嘢咧？其實咧，好大程度係崇，即、就、係、是、有人係崇洋嘅。有個新界佬，佢本來咧 點止啊？左佬， 我所知咧，九七年曾經 review 係冇呢個制度嘅， 咪跟埋荷蘭水果一齊斬曬佢咯， 諗住斬曬佢， 或者改名咯。 但係咧，邊啲人尾翻咧？就係、是、啲法官，法官，因為行普通法咧，原來係。 有條法例㗎， 法例裏面， 除非你廢咗條法例。 係啊，你要廢條法例， 同埋你要跟住要改好多法例，因為你有法定權力㗎嘛。 係，即係證明阿細良呢啲真係老神子啊！因為點解我哋當時見好多嘢冇改咧？我哋會問㗎。我哋問，因為我哋係獨立㗎嘛。點解好多人問㗎？點解有啲嘢唔改啊？咁唔敢改嘅，你記住，有啲1940幾年嗰啲例咧，到而家2000年都仲用緊嘅。因為點解咧？佢一改親咧， 19世紀嘅法例都仲有， 成串㗎。所以點解而家你成日？如果你話好似阿陳在義咁樣講去殖民咧，去曬嘅咧，冇問題㗎。我覺得冇問題。 佢哋做到 PK 咯。 唔係 PK 啊，係成個香港扭轉曬。 你咪取消太平紳士咯。 你淨係推薦， 到時班登新界佬出嚟。 新界佬用左佬出嚟啦，因為好多左佬都太平紳士嚟㗎而家。 唔係因為係事實，唔係佢好多咪流亡法嗰啲咪嚟過咯。我哋咪接過流亡法咯。啊邊個啊？嗰律師何咩嗰啲咪嚟過咯？好多嚟過嗱。但呢個制度好唔好都好，保到而家，令到個監獄個聲譽維持喺某個程度，都係因為有 JP。 算唔算係喺監獄嚟講，喺世界嚟講，香港監獄算係個 ranking 係都算高咧？ 咪都麻麻啫，世界就唔敢講。 嗱，當然睇你咩標準，睇你咩標準。即係當然你北歐嗰啲咧，其實就好 liberal 添，即係等於度假一樣添。 哇， 係。咁但係咧， 大陸都係喎。但係 如果歷史角度嚟睇咧， 第日再講。 歷史角度嚟睇咧，香港嘅監獄制度咧，喺當其他國家，包括喺19世紀咧。中國仲係要站籠啊！你知唔知好慘噶？嗰啲犯啊， 要企喺度嘅， 企喺個籠嗰度，企係企好多日嘅，你知唔知啊？嗱，然後帶住嗰個枷鎖係重到不得了嘅。香港已經係好先進嘅，所以日本明治維新嗰陣時咧，係嚟香港 學嘢， 學嘢嘅之後派人嚟鬱多你監獄。 好啦，嗱，你講到日本啦， 去鬱多你監獄學。 你講到日本啦，日本嘅硬件咧好過香港，即係我哋去 叫監獄。 但係咧，日本係好落後嘅監獄嚟嘅。有網友同我拗嘅，我話你唔好拗。日本犯人唔使食煙嘅，你哋知唔知？唔俾講嘢嘅。 嗱呢個我不如我留翻一次，我留翻一次嘅專題 講。因為咧佢前日咧，佢就係咁。跟住嗰個阿頭同我哋講，佢我都唔係聯合國人權國家，我使乜遵守你人權啫？嗱，文件做到得啦。所以佢啲兒童青少年中心啊，五星級酒店。 你知唔知啊？香港嗱，你頭先講開陳德章嗰件 case 啊，香港嘅三種餐，普通嘅中餐、西餐同埋呢個回教餐。 回教餐。 啊，印度餐， 印度餐， 我哋叫印度餐。 嗰啲餅你知唔知係即整嘅？ 哇！ 嗰啲 non bread 啊，我直情見到佢有個鐵鑊喺度， 然之後擺落去， 然後擺上去整嘅係啊，唔係一個公司交嚟㗎。 冇，嗰啲係 喺自己廚房即刻整嘅， 嗰啲叫翻嘅，定係咩啊？ 反做翻。 但佢有個 argument 係咩咧？佢話我哋提供三種餐，唔係俾你好似去茶餐廳選 A 餐、B 餐、C 餐， 你揀定咗， 而係你有個 legitimation， 你有個理據。譬如我係宗教信仰，譬如菲律賓有啲係回教徒，印尼有啲回教徒，佢哋坐監嗰陣時，佢哋係因為宗教嘅原因而食回教餐，而唔係話你中間食食下我就想轉回教餐。 佢咁樣嘅嗱，即係 有一個充分嘅理 據。或者我哋簡單啲講咧，就係、是、首先咧，我哋就嚟到咧就根據國籍先，國籍行先嘅。點解國籍行先咧？譬如我哋正式餐咧就係後期多咗種叫齋餐啦。咁其實咧就是如果講國籍係三種國籍餐嘅，一種就係西餐，一種印餐，一種就亞洲餐。 亞洲即係香港餐 啦。好啦，亞洲餐點解叫亞洲餐咧？嗱，呢啲就係以前英國佬嘅智慧。係。因為亞洲人唔係食西餐嘅，菲律賓人食飯，唔係 ，sorry， 菲律賓人食西餐嗱，就擲洗啦。菲律賓人食西餐，食西餐。泰國人咧就食中國飯嘅。好啦，咁所以佢叫泰國餐、亞洲餐。咁好啦，咁陳德章我寫過俾佢嘅，即係我提過佢，即係嗰個大家研究。咁入去嘅時間咧，見嗰日我哋決定嘅食咩餐。咁佢當時咧，即係譬如唔係佢揀嘅，對唔住，冇得揀嘅。 我知，所以佢唔係你一個唔係你權益嚟 嘅，係啊，唔係權益嚟嘅，係 除非你有個好強 restriction 嘅，我哋 restriction 你先至可以。係 啦，冇錯， 去 冇錯啦， 另外一個餐 啦。 嗱，大家講到咁開心，呢個一定要開一題。不過咧，其實我哋有一個環節咧，叫做 NN 講下，咁咩咧就即係 Eddie Sir 同我阿大 N 啦，咁啊講下，咁因為我哋呢個網台啦，都有少少關於民生嘅嘢，咁我哋就有啲短打嚟嘅，咁啊今日因為個 Jingle 做唔切啦，咁啊下次再補翻啦，咁啊今日啦，咁我其實想攞個話題講下嘅，就啱啱咧，咁啊頭先食飯咧就見到港大咧個排名咧就跌咗，咁啊亞洲咧直情去咗第四位。就俾呢個新加坡國立大學啦，同埋呢個北京大學第二啦，同埋東京大學第三嘅。咁第一嘅就係Caltech 啦，係咪啊？ 加州理工大學 啦。咁我自己點睇咧？其實今次港大事件咧，即係伸隻手去咁處理。咁我都唔講裏邊嗰啲校委會嘅同。嗰啲私人利益啊，或者公司跟住喺某啲地方發展某啲項目啊，有啲著數，我唔講呢啲。其實如果你咁一個校園，我自己雖然未讀過大學啦，唔怕講，我覺得一個校園又好，大學都好，其實最緊要就係學術自由，自由好緊要嘅。因為咧，我好擲洗一樣嘢咧，就話聽教聽話。每年咧，啲人同我啲細路講話聽教聽話，我話擲住聽教好啦，唔使聽話。因為咧，尤其是大學一咁大嘅人。你應該有自己個人嘅獨立意志。再者，今次個學者，如果係佢真係有啲政治嘅取向又好，性取向乜都好，其實同佢嘅教育有何干咧？即係我呢樣嘢，我自己變咗，其實你第日會做出嚟嘅人係咩咧？唯唯諾諾，同一個 tone 嘅講嘢，都係同一種嘅 mentality 嘅。 呢個個別。是一個政治事件嚟嘅。 喂，但係呢樣嘢會慢慢地 嚟啊，但係一定㗎啦， 唔係個別， 唔係個別事件嚟嘅。 即係我意思係由個別政治去發展。 追源索始咧，就唔係陳文敏，而係李克強去港大訪問一百週年， 跟住俾人哋 坐喺中間，即係人哋個大學嗰個嘅惠逸信嗰啲係坐喺下隔離，佢自己坐喺中間。好啦，跟住就發生禁固學生事件。不讓學生出去示威，整個薄扶林戒嚴， 等等，你記得啦，跟住黑影論啦，禿英出嚟啦，你記唔記得成件事變成一個鬧劇？ 鬧劇， 跟住就懟冧咗當時嘅校長，就冇再續約啦。咁咧就輪選咗就呢個馬飛森。所以成件事咧，其實由李克強嗰陣時開始嘅，其實。咁咧就當時輪選馬飛森嗰陣時咧，一班左佬已經撲出嚟就反對，都未簽 appointment letter。已經反對 了，都知道有嘢噶啦。 係啦，其中一個就係盧寵茂、陳婉瑩。咁咧就盧寵茂反對得最犀利，話叫佢 N 三無校長啊，你唔知乜鬼嘢，冇料啊， 冇料，冇料喎，同埋冇溝通。 而家要加多樣，係咯，冇問候佢咯。 係啦，冇問候佢咁樣。咁咧就呢、這個馬飛森就係當時咧點解會輪選佢？大家都知道個政治風暴嚟緊，寧願揾一個 唔中立、 對國情一無所知嘅鬼佬。I don't give a damn， 你唔好揾我話同我眨眼叫我識做，我連眨眼我都唔識嘅。佢而家咪就係咁咯，係嘛？連北京有黑手佢都篤埋出嚟。係 啊，講埋 先。真係，我覺得佢 鬼佬 真係鬼佬咁啊！即係嗱，你話其實你話咪真係我崇英崇美？ 一定係。 我崇優啫，即係你咁可愛。 如果你係中式嘅將光咧，佢就眨眨眼就識。 唉， 你大家諗下啦，我冇證據嘅。 係啦。 跟住咧就陳文敏咧就私下就勸退佢啦，梗係馬飛森會，但係。好可惜，呢個係一個喺烏干達行醫嘅醫生， 同埋佢做完可能跟住都翻去祖家，自己 其實另一個彭定康嚟嘅。 同埋我覺得佢哋咧，即係講鬼佬啦嚇，政治不正確。但我覺得佢哋有一個可愛之處咧，就係其實咧我自己都喺嗰邊都呢兩年我喺嗰邊住過啦。咁發覺佢哋其實好似Facebook 嗰個 Mark Zuckerberg 咁啊，佢其實都係揸架康達嘅 Jazz 啫嘛，即係喺大陸嚟講係。唔可能 嘅，想像， 難以想像。根本人哋啊，仲有啊 Steve Jobs 個女講緊係同我朋友嗰個女，佢係同一間大學嘅，定唔知中學定大學一齊讀書嘅，但係都冇送佢啲咩貴族學校，亦都唔會係使好多錢。咁其實點解咧？咁講計就話人哋嗰個價值觀根本就唔係用錢嚟衡量。 嗱，以前咧，香港大學校長咧，舊時咧都唔好噶啦。不過咧仲好少少，譬如黃庚武曾經係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英治時代就揾佢過嚟做港大校長，亦都做行政局成員。 嗯， 黃庚武係咩咧？吃透共產黨，專研究海外華人嘅專家嚟嘅，對共產黨嘅政治認識相當之深。嗱，呢啲就係英國佬揾嘅，佢唔係科學家嚟噶。但係九七之後咧，我哋揾嚟揾去嘅校長咧，政治上幼稚、低能、白痴， 就係啲 理科人，仲要咩咧？係海外華人嘅理科科學家。呢啲咧就最咩咧？就係叫做大中華交，年青嗰陣時參加保釣，好似馬英九咁啦。 係啊， 即係大中華交校長，咁咧就最容易咩咧？共產黨話請你做政協， 哇爽啦！ 哇一大棚，你數下而家 攞埋個中港車牌，我仲唔爽啊？ 浸理嶺南理工浸會全部政協嚟㗎， 全部係。 啊，除咗馬飛森， 馬飛森同埋好似中大唔係，阿邊個？ 沈祖堯， 沈祖堯好似唔 係。啊，除咗馬飛森同沈祖堯。咁你諗下呢啲就喂單單眼你都識得就 Q 咗阿陳文敏啦，係咪 啊？所以咧，我覺得即係成日我提到，我都同啲朋友講啲細路讀咩書啊。第一佢自己中意，如果可以嘅話，文史哲真係最好，即係你知道。 你講到呢個問題咧，我呢退休後去旅行咧，我最中意啲大學嘅，因為我恨讀書恨到發燒嘅。 你唔好清邁大學啊！ 咁啊。我千蚊真係有去啊！ 我你又去啊？ 有人趕你出嚟啊？ 唔係，我上次去冇。 幫你遊客， 我咪撞到個女學生。 佢似本地人， 佢似本地人。 我咪揸車去千蚊大學，咪撞到。 千祈唔好講普通話添啊！你 唔係，我嗰陣時未有咁。喂，其實咧，千蚊大學咧，我有去，我逗留。 有冇去呢個韓國花女子大學啊？ 有， 就去埋學，全部都係夾女。 唔俾一人你唔 Berkeley， 唔係兩團唔俾入㗎。 啊！俾啊！ 係你去到嗰某個程度嘅咋？佢嗰班大媽咧，我後屘睇過咧，原來佢係旅行團要求入咗人哋， 佢踩人哋課室嗰度啊嘛。 係啊，人哋韓國佬咧就唔識分你嘅， 係 就你自己去嗰啲 visitor 咧就去到某一個， 因為人哋同埋人哋大學咧其實咧好 liberal 啦， 開到 你根本你牌又冇招牌，冇乜都冇，你入到去你入咗噶啦，都唔知去 Cambridge 嘅入咗大學城你知， 因為佢個醒嚟噶嘛， 佢醒嚟 Oxford 啦 Cambridge 我去過，即係你講翻呢個問題咧，就是、因為香港大陸咧就好仲係好著重師生化 嗱，喂，講到呢度咧，其實時間夠啦，我哋 over 即係都 over time 啦。不過就今日嗱有啲失望啦，呢、這個高科技嚇、 呢、這個成個月呢、這個好似似唔似呢個《星球大戰》嗰個死亡之星啊？有啲似我，你睇原影啊嘛， 似嗰啲嘅黐人哋嘅車、揸人哋嘅車嗰啲。 所以咧就嗱，今日就冇用到啦。咁啊，希望下次。不過下次記住聽 live 多啲朋友響上嗰 post 嘢。咁下次咩題目呢？咁我一陣間同阿 Eddie Sir 再傾下。如果你哋咧想阿細良咧再嚟爆多料咧，咁啊，今次呢個我講唔曬啲題目，我好多題目未講得曬。 其實你應該封煙啊嘛，係咯，封煙嘅話咪可以問咯。 咪就係咯，所以你即係嗱，記住今次 miss 咗嘅話，嗱，聽翻 Archive 又好，睇翻 YouTube 都好，記住，下次聽 live 啊，或者叫多啲 like 人 like 我哋個 page。 同埋真係嘅，我覺得以前千祈唔好差不多先生，就係、是、呢個中國人最衰嘅，就是、魯迅成日都批評嘅，就是、永遠咧做嘢似模似樣，即係好似山寨大陸山寨嘢咁樣，但裏邊個餡咧又唔認真又成。香港之所以搞到今日咁樣，係因為根本我哋對以前人哋點解成功，對我哋即係香港嘅管治點解成功，係一無所知，係人雲亦雲啊！根本係。 喂，我講即係講到最後一句啦。我去歐洲擺展覽之前咧，我買一本，我冇乜點讀過歷史，我買一本歐洲簡史，因為我驚人哋嚟到咧傾嘢咧，我冇話題。我起碼同你講到，我知道你哋嘅祖先起源。大家講多兩句，咁人哋都會尊重你。我唔係淨係嚟到問你要落幾多單噶嘛，我係嚟到同你傾下第啲嘢先。咁你問問，咦呢條友仔有料到喎？咁 話真㗎，話俾你聽啊！ 呢啲係要做㗎啦。 你去做生意做到某個 level 咧，就唔係一開波就傾 terms 呢啲咁嘅嘢。 好低級㗎啦，啲係。 基本上係人際關係嚟嘅啫。 人際關係。好啦，喂，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到啦，咁啊多謝曬大家收睇。咁下個禮拜。星期四九点半至十一点准时旧市好啲。 拜拜。 拜 拜。拜拜。拜 依家旧市。旧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城寨旧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六零回顾他英治时代定係而家好啲。准时见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㗎。